我禀告婆婆。啊，婆婆，你我婆媳讨饭，讨到自家婚姻来了啊！ 你我婆媳在外讨饭，哪有参加婚姻在此哦？ 待我搀扶婆婆看上一看。哎、 我们前去看上一看。 看上一看，小心了，小心了，婆婆。 哎，别胡溜达。啊， 我们看看就 是啊，我们看看就走。 是啊，我们看看就走。 让他们开个眼，开开眼。哎， 一会儿就走啊。 知龙知凤啊，仙人。 就 是 文化一笔，你侯爷还要周济他们。 是。

他好像母亲照镜他模样，身量倒他一次怎么逃，他还能在意，即使我妻就该相认，哎呀怎么夫人命妻哪还了得，哎呀 这是 我自有道理。这一贫妇我收下之人，哪个难为于你，你要从实的将来 就是这位蒋爹。 对， 这一贫妇西鹏一脉，哪个难为于你，在侯爷面前从实将来，像你们这些要我分的呀。 怎么着的， 拿出点良心来。 哎，对了， 他是个好人。 侯爷相亲 齐过一旁。 是 让您受惊了 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之中慢慢将来你何为还要周济于你 好运 将来。 下去。 十一贫妇不要害怕，这是我手下之人，有何言与你说之，慢慢讲来。 只一贫妇，你说你是赵金堂， 那赵金堂所受之伤有治沙红纸一点，你可有 好病心 看？哎呀， 我大 崔姑娘，你为何只等相称？ 我亲不要害怕，我是你丈夫知春灯做官回来了。 你是我丈夫知春灯做官回来了？ 真是 此话当真？ 当真 夫人， 果然 现在那西棚外边， 是春灯是西棚大木兰母亲不要害怕，而是春灯做官回来了。 是啊，是我丈夫知春灯做官回来了。 什么？ 你是我儿知春灯做官回来了？ 做官回来了。 哎呀，你做了官了，为娘我要了饭了。 母亲。 有请你二老爷， 有请二老爷。 兄长何事？ 请你，你那伯父嫂嫂当真死了吗？ 当真死了啊！ 你朝上堂。 哎呀，伯母嫂嫂。 啊，请你。你我弟兄不在家中，沈良所持此事，你要与我问个明白。 兄长不必动怒，待我问个明白。母亲快来。 来了。我儿做个万凤冠霞帔，我来穿。 我那伯母嫂嫂当真亡故无聊吗？ 可不死了吗？我还蒙你干什么呀？ 朝上看来。 哎呦我的妈呀，肉他们怎么又活过来了？得了，我也没脸活了。我呀，我跳井去了。 二太夫人落井已死， 知道了。啊，母亲，孩儿前来观告，请母亲传达。 好，儿啊，后面拜谢祖先台，朕那是 当年征战在边关。

了。